继续回味，你将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黄一问演唱的《天使爱过界》，林俊贤演唱的《满天星》，李健带出的《紫罗兰》。 曾与他喝着热茶，吃着到停冷面，还记得初次用回香气扑鼻饼面，从咖啡杯里我遇见他已慢慢沉淀，清早分享理念，从主观照应露台策划动人片段，还记得双眼带着灯柱结伴牵缘，随我的想法转又转，当闭目便如愿，得空想到眷恋，梦见 让我在 星星，谁人在摇曳，曾为我再照明，星空挂满千个梦，送走孤清，借用满天星，互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万征， Thank you.

心在深邃夜未央，低回处月色绣我白纱帐，看不断情花绽放，心如水为你荡漾，一转身天地间，刹那暮色已苍茫，数一曲生死茫茫不惆怅，秋上苍寂寞相望，只怕梦碎了现实追不上，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会传唱，任时光化蝶如霜，只剩你我的爱天下无双，我一在老地方，绝情无情花永远芬芳。 在别人的怀中，你我

翅膀竟然会更远离了目的。不过蜻蜓点水，原来的宁静被粉碎。我肯定爱你，却更爱我自己，不会为谁而放弃。也许多年之后，你在远处等我，唯一写愚蠢的理由。当你不快乐，我就不会自由，锁在你眉头，不能做些什么，不能回头，无助成了借口，只能那么脆弱，在这多事之秋。 最苍凉，就怕人不回头。夜人静魂荡漾，孤单床头坐，淡淡的伤，淡淡的痛，伴自淡淡撒一泡。这首歌永远唱不休，他曾说你不懂， 他曾说你不懂， 你还笑你不懂我的事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是我总容易喊过头，才会有肉麻的小动作，说一句天真的话语，我不切实际的承诺，你就会知道肉麻没有错，不过是温暖的小动作。至今的融化，被糖水蜜蜜的沙了。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, I love you。 记在那天真的话语，兑现不实际的承诺，相信那是笨蛋干的活，那都是无聊的小动作。